你好，我是王征。春节假期进入尾声了，你现在是否已经准备返回工作的岗位了呢？今天按照惯例，我们更新测试题的第五篇。今天的内容是关于二叉树和堆的几个代码实现。现在你可以打开文稿进行练习，祝你返程